让古典融入现代，让音乐融入生活。古典也流行，也流行。让古典融入现代，让音乐融入生活。 我依然在这里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周一到周五下午2点到3点，我是古月。 古典也流行， 会想到机场的接机大厅，很多人都开始觉得我们生活在一个充满着欲望的世界里，但我却不这么认为。对我来说，真爱无处不在，它可能并不起眼，也上不了热搜头条，但有它的的的确确的存在着。它存在于父子、母女、夫妻、男朋友、女朋友，还有老朋友之间。当遇到灾难的时候，你会发现，当你要最后传递给家人的那个讯息，没有一处是传递的是仇恨或者复仇，他们全部是爱的留言。如果你用心去看，我确信你会发现，真爱其实无处不在。收听古典也流行，我是你的朋友古月。今天是周二，也是11月的最后一天，快要到12月份了，还有一个月就要到新年了。 过去了。所以一开始为你带来的这段音乐，就是像在节日前夕放的音乐，也是像在岁末的时候聆听到的音乐，还有在冬天里听到的音乐，温暖而植入心灵，选自电影那就是《真爱至上》。这里是古典也流行， I love the classics， 古典也流行。 叫做一个叫做伯利恒的小镇。 扎特充满着纯真特点的奏鸣曲，是他的莫扎特第10奏鸣曲。正在直播的古典也流行，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其实我们分享这些来自冬天的音乐。刚刚听到的是莫扎特第10奏鸣曲，在听的过程中呢，其实也和你分享。那在这些音乐当中，在明天也会有特殊的活动，因为明天的时间是中午的12点到1点，大家要注意了。在听节目的古典流行的节目的朋友，要明天去现场的朋友，一定要记住，直播的时间在中山公园音乐堂的时间是中午的12点到1点。大家呢尽量是从中山公园的西门来进入到公园内，然后找到中山音乐堂，也会有我们的工作人员呢会来查票验票。大家带好自己的身份证去现场来分享我们的奔跑吧莫扎特的活动。那在这场奔跑吧莫扎特的音乐会上呢，其实有很多的音乐家会在现场，像钢琴家盛元和他的学生仔仔，琥珀四重奏，还有管风琴演奏家沈元，女钢歌唱家白慧迪，男钢歌唱家张凯，会有关于莫扎特的一些作品和大家分享。同时呢，还有北京音乐广播的主持人常小航会在现场和大家来分享莫扎特的书信。所以这将是一场一小时的非常可以说是非常丰满的音乐会和分享会。当然我也会在现场和大家一起来分享聆听莫扎特的音乐。 I love the classics. 古典也流行。 哒哒哒，哼哼，哒哒哒，哼。Don't you step on a snake? Don't you ride in a plane? Don't you eat a steak? It might kill you. Don't you stay in the sun? Don't you open the door? Don't you have any fun? It will kill you. If you wanna get to the end of the day before you die, here's what I say: lay down, stay down, 'cause you can't fall off the floor. Afraid of the big bad world, the big bad world, the big bad world. Who's afraid of the big bad world? Nobody loves a chicken. Who's afraid of the big bad world? The big bad world. 演唱的组合呢是 The Real Group， 一个丹麦的阿卡贝拉组合。所有的节奏，包括各种的旋律和声，都是由人声完成的。 Don't you sit on a wall? Don't you take a breath? Don't you answer the call? It might kill you. Don't you catch a cold? Don't you say what you think? Don't you ever get old? It will kill you. If you wanna get to the end of the day before you die, here's what I say: lay down, stay down, 'cause you can't fall off the floor. The big bad world, the big bad world, the big bad world. Who's afraid of the big bad world? Nobody loves a chicken. Who's afraid of the big bad world, the big bad world, the big bad world? Who's afraid of the big bad world? Get some guts and feel no fear. Play it safe, play it safe. Life is truly wonderful, but slippery.When wet, stay inside, stay and hide. Life can give you everything, but don't forget, stay loose. Who's afraid of the big bad world, the big bad world, the big bad world? Who's afraid of the big bad world? Nobody loves a chicken. Who's afraid of the big bad world? I love the classics. 古典也流行。 代直播的古典也流行。刚刚我们听到的这一首很好听的室内乐，来自于多夏克的他的第四号钢琴三重奏，那他有个别名叫驴子。第一乐章这后面的感觉是很优美的，就像是涌动的生命，也像是在这天气当中的寒风吧。是古典流行的上半时段，接下来稍事休息一会儿，我们一会儿见。 普契尼笔下最逗趣的人物群像，一场幽默讽刺的遗产闹剧，12月3日至4日， 国家大剧院新制作普契尼歌剧《贾尼斯基记》将爆笑上演，指挥家吕嘉携手男中音歌唱家刘松虎及张文庆、薛浩云等优秀青年歌唱家，共同传递歌剧大师的不朽魅力。 我是一名古建摄影师，我爱北京，古老的宫殿、园林、庭院，在暮霭晨晖中讲述着光阴的故事，让我流连忘返。就像我经常听的北京新闻广播，百听不厌，历久弥新。北京新闻广播，调频 94.5 兆赫，945，就是我的广播。 以上为广告时间。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让古典融入现代，让音乐融入生活。古典也流行，也流行。 刮起了秋天的夜，那一阵雨下后，天更凉了，而今天的风让天更晴了。有阳光，有风，有音乐，这首叫做 Dressing。 北京时间14:33，正在直播的古典流行，在11月的最后一天， love the classics. 古典也流行。 这是风的呢喃，这是音乐的过境，这还有这阵阵的雨声。好的音乐里，你可以听到自然的风声、雨声和你的心跳声。说了，当语言的尽头，它会出现音乐，告诉你它是属于哪些人物的密码，或者导演，或者是作曲家的风格。这是影片《永远的一天》的主题曲。老人、孩子、狗、爱人与诗，原来岁月静好与孤独终老并不矛盾。 Thank you. 也是希腊人， 他是很有名的这位希腊导演安哲罗普洛斯， 作曲者也是一位希腊人，一位希腊女作曲家，也很有名，艾莲尼卡兰德洛。总觉得她的照片和女大祭司阿格里奇很像。这位作曲家卡兰德洛也被是认为是希腊大导演，刚才我提到的就是安哲罗普洛斯，他的御用作曲家。因为他们自1982年相识之后，便开始超过了20多年的长久合作。刚才我说音乐有密码，那出现的吉他、琴、曼陀林，都在很多的希腊电影当中有这样的特点。 听到这段音乐，我在想，你在给家人买礼物的时候会买一样什么样的礼物？生日的时候，纪念日的时候，特别的节日的时候，送给不同的人，亲人、爱人、孩子、朋友、长辈。而艺术家们呢，诗人写诗可以算是送作别人的礼物，那你有没有送给自己的礼物？艺术家的自画像，而作曲家们呢？这首叫做《佛罗伦萨的回忆》是柴可夫斯基重游佛罗伦萨之后完成的作品，而这首作品也是他给自己作为的一件珍贵的纪念品，特别的礼物，是他写作歌剧《黑桃皇后》后的一件珍贵的纪念品。这里我们听到的是第二乐章，佛罗伦萨的回忆。宁静悠远的主题，小提琴、大提琴先后轮流走出，而乐曲也是温暖、圆润、和缓舒展。像是优雅的清风如此飘来，也像是细雨慢慢地缓入到心里，温柔甜美。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古典也流行，又快到了最后一支曲的时候了。Thank you.